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唐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日星期一，农历6月24。今天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新增2例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 本市宣布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 北京开启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 东京奥运会巩立姣、苏炳添实现中国田径历史性突破。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昨天0点到下午4点，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家庭，住在房山，都已经转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这一家庭在抵京前就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了全家的旅行史，社区工作人员得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上门进行核酸检测，为及时控制疫情赢得了时间。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有16人，已经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接到阳性报告后，房山区封控病例居住小区及同行家属居住小区居民9500多人全都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目前已经采集样本6000例，病例居住楼座附近人员500多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7月29日公布的1例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涉及海淀区，海淀区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截止到昨天0点，已经完成人员采样12949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场所外环境采样771件，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已经排查密接589人，次密接779人。 市疾控中心对北京7月29日公布的确诊病例病毒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是德尔塔毒株。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北京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人员和筛查，落实防疫措施。 本市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履行院感防控责任，教育部门要提前研究秋季开学防疫工作，确保师生和校园安全。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全国已有中高风险地区95个，其中高风险地区4个，分别在云南德宏州、江苏南京、江苏扬州、河南郑州。如果大家担心自己接触过确诊病例疑似患者，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进行密切接触者自查，系统每天可以提供3次不同身份证的查询机会，使用者也可以帮助家中的老人小孩查询。 江苏省南京市昨天通报，目前南京已经进行了3轮全员核酸检测，样本超过2661万份，通过核酸检测发现了204例确诊病例。 7月28日到昨天，江苏省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江苏省疾控中心对扬州市首个病例新冠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分析，病毒是德尔塔毒株，与南京疫情相关病例高度同源。 为了切断疫情传播链，扬州市昨天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除了对各类城市交通出口进行严格管控，关闭城市出口，对有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之外，扬州主城区内所有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临时停运， 服务类场所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之外临时关停。 去29号到昨天，湖南省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8例。张家界市各小区加强管理，居民原则上不准外出。从昨天下午3点起，张家界对全市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车辆、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所有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湖南省株洲市从7月30号起对离开株洲的通道进行全面管控，要求所有在株洲的人员非必要不离开，所有离开株洲的人员必须提供24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火车站、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关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严格筛查出入株洲人员。 湖南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宁夏银川市7月30号发布了成都市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张某某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的公告。张某某是常德市文旅头桃花源旅游管理公司运营项目相遇桃花源节目编导，在7月25号到27号的9场相遇桃花源演出中，张某某都在现场工作。 经过评估，观看这9场相遇桃花源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尽快就近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向社区报备，配合社区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表示，德尔塔病毒已经成为世界新冠传播的主要变异株，密切接触者的概念也要更新。过去的密接概念是在确诊病例发病前2天和确诊病例同处或在1米之内一起吃饭开会的人，现在已经不适用。对德尔塔病毒来说，与确诊病例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发病前4天在一起等情况的人都算是密切接触者。 本市方面的消息，本市从昨天开始全面开放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 北京轨道交通昨天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及购票支付场景的全覆盖。 已经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全路网24条线、428座车站使用数字人民币办理业务。 已经开通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及易通行子钱包推送服务的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在线数字人民币购买电子单行程、电子订机票以及电子计次卡。 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大兴机场北京西站线从今天起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首都机场公主坟线的运营时刻也做了调整，请已经购买了这3条线路预售车票的旅客及时在官方小程序中办理退票手续。 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从昨天开始接待个人参观，参观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预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早晨9点，北大红楼正式对个人预约者开放。进入展厅，记者看到庄重大气的中国红是展陈的主色调，暖黄色灯光温和地投射在展品上。25组景观类作品古朴而具有年代感。看展中，参观者邹大爷红了眼眶：“ 这个我们中国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个党这些前辈做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国家民族受了多大的屈辱啊！” 史学爱好者江先生则是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后前来打卡的。 救亡的这些历史啊，就发生在这个楼里边，感觉这布展方面非常有历史感，仿佛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100多年前。 参观者可以通过现场讲解员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或租�赁涵盖8种语言的导览设备3种形式进行细致观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春风介绍， 可以通过我们那个微信平台北大红楼进行预约，每天针对个人观众是1000个名额的预约量，4个时段分别是9点到11点是300人，11点到1点是200人，1点到3点是300人，3点到4点是200人。 目前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已经正式上线，除了提供预约服务外，公众号还展示了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相关资料，并为观众提供讲解直播回放、原址展示等内容，统一汇总了目前已向社会开放的场馆网上预约渠道，方便大众预约参观。在此也提醒您，观展过程中请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佩戴口罩，保持距离，文明观展。 奥运速递， 一起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昨天的比赛有哪些亮点？今天又有哪些比赛值得关注呢？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8月1号，中国队又有3金入账。上午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巩立姣以绝对优势赢得女子铅球冠军。下午，施廷懋卫冕女子跳水3米板冠军，连续2届奥运会包揽女子单人、双人3米板双金。晚间，陈雨菲苦战3局险胜戴资颖，拿到羽毛球女单冠军。而从早到晚这一天里，几乎每一个关注奥运赛场的人都在关注着苏炳添。他在男子100米半决赛里跑出9秒83的惊人成绩，以半决赛第一进入决赛。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里第一次出现中国选手，9秒83同时刷新亚洲纪录，这让苏炳添在男子百米历史排行榜上排在第12位，这个速度甚至超过了加特林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金时的成绩。虽然苏炳添的决赛拿到第6，可是从他站上决赛跑道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创造了历史。在这一天，中国游泳队的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张雨霏和队友拿到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第4名。中国游泳队在东京总共收获3金2银1铜的成绩，可谓表现出色。而肖若腾在男子自由操比赛里又为中国队赢得1枚铜牌，也结束了个人的奥运会之旅。在羽毛球女单夺冠前，陈龙战胜了印尼选手金廷，进入羽毛球男单的决赛。8月2号的决赛里，他将会对阵丹麦的安塞龙。除了羽毛球男单决赛外，8月2号还将进行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将对阵印尼组合。中国女排将迎来在东京的最后一场比赛，尽管此前已经确定出局，但仍需打完对阿根廷队的这最后一战。体操赛场上，男子吊环、女子自由操等项目还将继续进行，特别是男子吊环决赛里有2位中国选手合力出战，力争突破。 东京奥运会赛事过半，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表示，中国代表团在前半程的整体表现符合预期，目前没有发生核酸检测阳性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兴奋剂异常情况。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报道，全军官兵以多种方式庆祝81建军节。 北京日报关注，2021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月，首次设置双会场迎接全球展客商。 北京青年报介绍，南京此次疫情已波及12个省份。 新京报发表社论，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确保首都安全。 中国新闻网关注，河北济南新区遭遇强风，导致9座高压线塔倒塌，当地紧急救援。 新华社发表热评，吴亦凡事件给演艺界再次敲响警钟。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严控商演、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公园景区按60%限流开放。 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郑州疾控中心通报，郑州疫情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东京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超过3000例，德尔塔毒株影响巨大。 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数字经济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有怎样的表现？本届大会将如何突出北京特色，助力首都发展呢？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1923年，瞿秋白把国际歌译成了中文之后，逐渐涌现出许多革命歌曲。

据倪先生说，自己房屋刚刚在今年6月重新装修过，可没想到自7月进入雨季以来，次卧和阳台就出现了漏水的问题。 7月10号初的时候，大雨特别大，这都地上全湿了。我凌晨起来2点钟来擦墙，你看这儿，这个墙角这儿，这都是阴的。那个四个盆儿，那红盆儿满满的，接过3到4盆至少，大概3-4天大半盆吧。 记者在现场看到，卧室一侧的墙皮已经被水完全淹湿，墙上有明显的霉斑。紧挨墙角的书架上摆了大大小小的4个脸盆，用来接滴漏的雨水。并且倪先生告诉记者，受影响的不止自己一家，楼下21地的业主家也存在着漏雨的情况，且更为严重。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他那天晚上在这里就工作的时候，突然楼顶塌下来了，塌方了一样的，就是原来只是淹水， 淹过几次水以后它就松了，所以它就今年就掉下来的。 21地业主陈先生表示，近几年几乎每年雨季都会渗水，但没有这么严重。现如今卧室墙角近1米见方的天花板墙皮已经完全掉落，露出上方灰色的水泥房顶，白色的暖气管上也布满了铁锈。对于漏雨的原因，倪先生认为是顶楼住户在顶层加建了阳光房造成的，并且以前顶楼就因漏水问题赔偿过23楼的邻居。 他们围了一个栏杆嘛，栏杆上有树嘛，栏杆里面就是玻璃房，就这个栏杆打这个桩子破坏了防水，就这个原因，其他地儿都不漏，就这个打栏杆它打桩子，打桩肯定破坏防水的。 23受影响吗？ 肯定也受影响，前两年也还淹过他，赔过他们家钱。 倪先生认为，首先在顶层加建阳光房本身就不是合理合法的，何况还给楼下邻居带来了损失。因此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倪先生提出了自己的2点诉求。 第一，请他把他的违章建筑给拆掉，恢复原状，做好防水。第二，就是我个人的诉求，就是我家的这个我重新装修，包括我打家具墙顶石膏板重新赔偿。 倪先生表示，此前他也几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过诉求，但没有得到解决。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万科物业，负责3号楼的楼栋管家告诉记者，物业在了解情况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将顶层进行了防水修复工作。 已经修了，修了以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两天不是也有雨吗，看看还漏不漏。 但对于拆除顶楼违建的要求，楼管表示，顶楼违建是新物业接手之前就建好的，并且物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和顶楼业主进行沟通。 那不知道经过几波物业这边建造的，但是在我们万科物业进来以后不允许违建，那已经建完了，但是我们物业没有权利给人拆呀，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如果沟通不了的话，只能是政府这边出面。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紫竹院街道办事处，询问拆除违建的解决方案。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接到倪先生等业主的反映后，他们也多次联系顶楼业主，近期将约谈对方协商处理。 现在已经约谈相对人了，跟他也刚提了谈话通知书，应该是下周他会过来，就是希望我们这边帮拆住拆，他们就是自行拆除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要让他自己拆除是吧？咱这边能拆吗？ 这个违建就说我们走程序的话最快也得1年，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相当于逐步推进。 关于倪先生等业主提出的赔偿问题，记者也咨询了房地产领域资深律师杜月进。杜律师认为，受损业主的赔偿诉求可以得到支持， 应该能够得到支持。楼下的业主自己考量，如果不等城管部门和这个业主的协调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起诉。主要在这个案子当中最关键的是解决他如何拆除，拆除以后恢复到什么状态，对楼板的破坏进行一个司法鉴定，而且应该有一个修复的方案。 除此之外，杜律师也表示，如果居民发现了违法建筑，也应该积极向相关部门反映，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一，应该是先自行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应该向物业服务部门投诉。第三，应该向规划部门和政府建委系统的拆除违章建筑办公室举报。第四，那只能向法院起诉，这样来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 违法建筑破坏建筑规划，更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也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应该从根源上杜绝。华尔中心的违建是否能拆除，受损业主的权益能否得到主张，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为了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要求，2019年本市启动了出租汽车油改电工作，把到期报废的巡游燃油出租车全都淘汰，更换为纯电动车。目前本市纯电动出租汽车规模已经超过2万辆，